谁在那里？ Thank you.

父亲的心思真难解， 父亲的父亲的秘密请解开， 平江平江你应当责怪，母子同名同悲哀， 母亲真难解， 秘密请解开， 快去认认你的生母。 不，凤儿，我们走。 跪下。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 泪至耳，凝沉咒语，向天下诉。与其耳，化作狂风，朝地上

杨家门被奴上前把门推，杨为苏母今天把人门关紧，耳听那边唱起歌来可不见，我音量你最大的最好的情人，香滚草千丈，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有花酒在花上，八万一我酒一杯，桌上花枝又一裳，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做三周年，滚下你娘子见你啊。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命财算过命，一人看命，泪。 要记你为我有所爱你。我曾自语，不曾自 真宝。 王子 满心欢喜来访亲，才知道亲不一人人不亲。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那是有流离的流离，这样想还是不能够。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种的变作两种的，当时叫张热热公还接着做把你到底看路费千般离不归人的王子良言快不进。 怎么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那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 我不知道。那公子参望去飘泪，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